大家新年快乐，欢迎收看1月20号小年夜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桂雅。新年新气象，现在是不是内阁也要有新气象呢？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昨天立法院总预算三读通过之后，他在脸书上他就公开说明他的去留，他是这样写，他说他再次跟总统请辞行政院长，请总统赶快指派新的阁揆，他将会率全体的阁员总辞，好让总统可以去布一个新的局。行政团队究竟要如何来布局呢？另外是2024的部分，蓝白合作有空间吗？还是说已经提前破局了呢？朱立伦他不是抛了一个2024在野联盟吗？可是柯文哲就想说啊，唔贪欧贝加米加吼，像是如果你这个孙悟空吞下了柯文哲的话吼，会消化不良，那是谈不拢吗？而民众党的2024在国会到底还能够斩获几席呢？现在是一个问号。不过居然传出来的是说柯文哲的亲信大概抢破头，大家要抢这个不分区立委的席次，要挤进去前面的排名，是不是已经开始提前斗法了？再来我们要来看，不是说你酸牙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张善政他在选前农委会委托的这个案子涉嫌抄袭的争议，农委会认定是侵权，但没想到张善政他在受访的时候他是说不然你要怎么样呢？抄抄的就5736万，就不用你抄了，我在座我们这些来宾大家也都抢着要抄啊，选上傲慢是国民党的本质吗？稍后我们进一步来讨论。先来介绍陪伴大家度过小年夜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贵雅好，大家新年快乐。 好，接着欢迎也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贵雅好，大家新年快乐。 好，接着欢迎的是前民众党的中央委员张益善。 贵雅好，大家新年快乐。 好，左手边来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贵雅好，祝福大家兔年行大运。 接着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王诗琪。 大家好。 还有要欢迎的是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洪建义。 大家好，新年快乐。 还有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大家好，新年快乐。 好，我们先从行政院长苏贞昌总辞内阁创新局的这个部分要来开始看起。那通盘的内阁人士齁，柯林伯克美加扎来定案。但是民进党在九合一败选之后应该要如何的布局呢？我们一起来看。 总预算案一通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按惯例前往立院向委员们致意。只见苏贞昌脸上挂着笑容，其实这时候他早有准备，要前往总统府向总统提出总辞。脸书上自称坚持白人，顶住笑骂，同时也感谢人民四年来一起守护台湾。苏贞昌细数政绩，成功防堵非洲猪瘟，守住新冠疫情防线，更排版通过除两岸外跨国同性婚姻在台湾可以实现， 国际同婚的跨国婚姻在台湾也受到了认证，一路最拼最冲的台湾的行政院长所应该给予的肯定。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发文，桃园转型有赖中央地方合作，大赞苏贞昌就是从政者典范。而前卫福部长陈时中也po文写道，有幸在苏贞昌团队为国打拼，人生足矣。 在苏贞昌率队总辞后，蔡英文特地发文感谢苏贞昌总是站在第一线为我扛住许多压力，苏院长挑的担子有多重我最了解，更提到将在农历年间启动内阁调整。 总统刚刚有征询陈建仁了吗？ 会出现变数吗？ 是否征询前副总陈建仁，蔡英文不露口风。不过新内阁什么时候就位，有消息指出1月26号初五开工日可能揭晓新阁揆，才能在30号第一个上班日接轨各任务。春假期间蔡总统的征询动作刻不容缓。 好，大家都在想说，诶，昨天的这个总预算已经三读通过之后，那么行政院长苏贞昌会到立法院来致意嘛？那我们看齁，那个致意的场景啊齁，其实可以感受到好像这个氛围里面，行政院长苏贞昌其实蛮受到欢迎齁，来一个拥抱或是什么，那不晓得是不是要铺排一个什么样的气氛。但是我们看齁，后来呢，苏贞昌他在昨天下午他就进到总统府跟小英总统会面，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齁，然后又回到了行政院之后，诶，苏贞昌他就在脸书上发文了齁，他就讲说为了要开创新局齁，他又跟小英总统请辞了行政院长，请总统呢赶快指派新的阁揆，他会率领全体的阁员来总辞，好让总统可以展开新的布局。他也提到说齁，在四年前的时候民进党的选举 他当天哈那个时候啊哈也是一个冬天嘛哈，啊穿着雨帽哈，骑在吉普车上面，不管是风来啊、雨来啊哈，一条一条的卸票。那一次的卸票，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们拍到有一些画面还蛮感人的哈，是什么样状况？记得韩国瑜在寒流正在吹的时候，他在高雄不是有那个叫做贪食蛇对不？对，那个时候齁，四年前的时候，苏贞昌他是败选，但是呢他很认真很诚恳的在卸票啊，我做这人刚刚就唔甘咩嘛齁，所以那个整个车队后面有卡卡达车啊齁，有奥多麦啊齁，很多人追上来齁，那他就从这边来开始，他说他其实那时候是甲雄心讲啊是累啦甘虾啦齁，阿玛跟大家道别，但他没想到的是诶，原来小英总统居然是诶透过这样的机会看到他的那个能量齁，又再次拜托他来出任行政院长，所以他是第二 round 齁，第二 round 一做又做了四年的时间对不对？那现在呢他在脸书上有讲到几个最近行政团队的政绩啦齁，比方那个平和公路，平和公路有这个蛮长的，你去垦丁的时候你可以看。 对。对， 那本来呢那个天际线啊做这电刷 over, 齁。啊而且有重点是因为落山风 齁。断电。 对，它很容易吹断然后就断电了。那边的人讲说噢真的天灯席差不多起来。大概是在吃香菇肉羹感觉啊，频率蛮高的。那说我们把这个141公里的缆线地下化齁，还有包括把树种起来。据说本来啊齁来评估说啊我们不要影响到其他的比方说不管是用路人或是当地居民或是什么的啊齁，那个路要铺啊，本来跟他评估说要10年。后来花多久？ 半年。 半年就搞定了齁。那另外一个是最近齁，我们在年前也有看到是丰原潭子段的那个交流道齁，又多了 一段齁，也是 OK 了。那我请教晃哥啦齁，我们可不可以通盘的来看看这四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桂雅刚刚提到四年前他卸票齁，我就想起一段往事。四年前2018年的投票隔天下午齁，我正好带我们家狗狗去洗澡，然后在宠物医院门口突然接到一通电话。那电话一响起来，然后那个这个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 立赫。 没有那个孙，因为孙贞昌他都跟他的秘书恒儿姐一样，他叫我晃晃。我会听到诶，我说没什么人会这样叫我啊，就一听那声音就知道苏院长。 哦是哦，原来要叫你晃晃哦，那我知道了。 他就打电话跟我说谢谢我帮忙，当然我们就很客气说没有帮上忙。可是在那个刹那间我的感觉是诶，这个苏贞昌好像不太一样哦，跟以前我们认识的苏贞昌真的不太一样哦。那他后来赖清德请辞嘛，他就接任了阁揆，到今天正好四年多又过两天。所以我不晓得，我不确定我印象是不是正确，但是我印象中他应该是近二三十年来任期最长的行政院长。 对 ,1996 年以来任期最长的。 对，因为我们前行政院好像没有做那么久齁。那他昨天的总辞这个动作，我一直在解读齁，就看不太懂齁。依照我们以前的惯例呢，就是旧的阁揆总辞之后，总统要么未留要么就准，然后如果准的话马上就会或者说在一两天之内就会公布新任阁揆的人选嘛，然后赶快组阁嘛齁、哦。可是这时间卡在这边，就是说现在已经在放年假了齁、哦。 很尴尬，真的很尴尬。 对， 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点。 所以我就搞不懂齁、哦、这个。 我们其实小年夜我们算是 已经在放假了嘛， 对 对 已经在放假了。其他公务人员都放假了、 哦。所以我在想今天晚上应该很多人取消出国的机票了，因为怕万一出国漏接电话回来位置就没了啊，当然在开玩笑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处理方式有点不寻常啦，我只能说有点不寻常啦啊。因为你说在过年期间去征询阁揆的人选，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是感觉上好像有点怪。那好，就算阁揆人选确定之后，他去找他的阁员，你要再利用过年期间，因为你年假完之后马上2月1号立法院就要开议了齁。那如果苏贞昌已经辞职，那你开议不太可能叫他再去做施政报告了。好，那一定是新的阁揆去做施政报告，所以这段期间如果要组阁，压缩的时间其实会蛮短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中间的处理的确透露了一点不寻常啊，就是说是不是陈建仁前副总还要讲说 到没有征询他， 前天为止还没有征询他嘛 哈。 那我知道大人哥是不会说谎的人齁、那会不会是今天才开始征询，所以 他。你这样说恭喜他，没有，不是因为我们常常看新闻啊我们都知道啊，我就还不能见光死的时候我当然是说没有嘛 齁。对对对。 正常合理的判断一般人会这样回答。可是你认为大人哥讲说我还没有被征询，这个不是客套话，是他的实话。 对，因为我觉得以我们对大人哥的了解，他如果有被征询，他如果不想证实，但是他不会讲得这么笃定说我都没有被征询过齁。所以有没有可能 能是从今天才开始征询啊、这也是一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真的很感谢苏院长过去四年多来真的惊涛骇浪了，真的是惊涛骇浪啊、嗯、你看2018年大苏，然后到当时大家士气非常低落，然后紧接着他一上任没多久非洲猪瘟就来了。嗯，好不容易花了一年的时间非洲猪瘟差不多搞定了，武汉肺炎又来了。嗯，好、哦、所以这过去这四年来说，在我们的日子过得有点不太平静，就是永远会有一些 surprise 出现，但是感觉上好像是关关难过，但是关关都过了。嗯，那当然现在如果说苏院长很坚持，因为我看他的脸书感觉他是很坚持要请辞，那总统当面也没有表达准或未留、啊、所以有点点悬在那边的感觉，就有点悬在那边齁、哦。不过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因为过年期间好吧，我们就暂时用看守内阁这个名字来称呼他、嗯、就是说看守内阁可以是一个政治上名字，但是我还是希望所有的阁员就是说你的心态不要是看守的齁、哦。因为过年期间所有的阁员，因为你在一天，你只要在位一天，你就要做好你的本分。特别是过年期间， 交通部、 交通部是最忙的，嗯、对不对？因为交通的疏运啦，哈，然后警政署啦、内政部啦，这个治安的维持等等，哈，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照正常生活啦，就是该在岗位上，在岗位，特别是国防部，因为国军是没有在过年的啊、哦。嗯，所以呢，我觉得看起来，如果快的话，哈，可能会在可能年初五、年初六，大概就会有一些端倪出来。那如果到年初五、年初六都还没有端倪，就是都没有传出新任的阁魁人选等等哈、哦，那还真的是我跑政治新闻这么多年来看过最怪异的一件事。这虎年的尾巴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呢、 啊。我跟你讲，其实哈、哦，那个政治线，尤其是行政院、府院线的记者非常痛苦， 他们对， 因为这个年龄 没放假了，过年没假可以。 你这个年纪要怎么过？我刚好在年前呢，然后我就遇到一个中央社的记者，然后就 say hello 打招呼，然后他就说，哎、欸，那个有没有什么消息啊？什么？怎么会有消息哈？不要问我，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他最不想要的就是在过年期间度点几款的待机，就是内阁总司啊。他其实他敢摸那些，然后又很怕那个人事的消息被别人先写走，会被责难嘛，对不对？ 哎呦， 你哪比别人看班，你不看领金的等等哈。那长官会还是会对我们有一些要求。那十七姐，我先给你请稿哈，因为刚刚晃哥讲到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其实我们回忆一下哈，有很多的坎，比方说同婚，同婚一开始真的很困难哦、嗯、很困难，可是呢最后是不是过关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哦，四大公投，四大公投在选前，就是那个投票前会不会过，其实真的是捏一把冷汗，真的不知道，没那个把握。后来呢因为之前还可以透过民调去感受嘛，那民调的部分哦，叶元之应该也会很熟悉，那时候其实那个谁啊哦，大概是比较在国民党的盘上面、那个公投其实蛮为难的、 本来一注都70%多， 是不是、那可是各个咧，公投是四个案子都过了，来我请教十几。 我觉得苏贞昌他在这四年多的任期以来的确创下非常多惊人的记录、你谁会想象得到行政院长这种高折损高耗损的位置他可以待四年多、哇，这个非常人所能办到。而且最可怕的是说他不但任期久，而且他民调超级高、也就是说通常坐这种位置他会是所有国人要怪罪第一个怪罪的对象、那在这种状况底下你还可以维持一个高民调数，这个我觉得是十分惊人啊。而苏贞昌的确办到了。刚刚贵雅特别提到有几个指标性的案例，譬如说同婚这件事，同婚这件事情那个阻力之大，更何况那个时候是民进党体最虚的时候，2018年呢、那个时候的民进党是输到一个不知道爹娘是哪位 的，那种 对，已经输到不知道爸爸在哪的那种输法。可是在那个之后推同婚还真的推过了，苏贞昌的确扮演一个极关键的角色。他那个时候是一个一个跟立委沟通，他在立法院花了多少的时间去说服这些立委，因为有些人的确是因为宗教的关系，有些人是因为选区压力的关系等等的，所以那个光是民进党内部的分歧就很明显，而苏贞昌是一个一个去讲。好，这一关冲过了之后，再接下来你刚刚提到四大公投，那就更妙了，因为四大公投国民党当时就觉得 开玩笑，民调在我这，风在我这，哪有什么不过的道理？可是那个时候的苏贞昌拿起他的撞球杆，各位，撞球杆就在那个时候一举成名，所以他也树立了一个撞球杆院长这样子的很明鲜明的个人风格，而撞球杆果然就带着这个全党正面迎战，到最后四大公投全部过关，全部哦，是全部过关 哦，不高哦，不然那个莱猪很困难的，就是早教 早教也 觉得很困难， 超困难，困难。对，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觉得苏贞昌的确是创下了非常多惊人的一个成绩啦。那现在他的这个总辞已经跟总统表达，我觉得那个时间点为什么会卡在过年？问立法院啊，啊不就是 都国民党害的啦？ 因为国民党害的， 不是国民党不让大家过好年，就是国民党打早一人之算账啊。也就是说，本来是在13号的时候立法院延会，就国民党就在那边吵啊，哇，这个要发钱啊，不行，发6000，要发10000啊，不行，这个要过年前发，反正怎样子毛都是你啦。然后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只好再延。那所以延到了这个18、19号，那怎么办？就是要过年啊，就是这件事情老天爷的命令也改不了。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过年期间，我认为啦，就是说整个内阁的人事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这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然后呢，这个旧的团队跟新的团队会在这个过年的这个期间，然后会有一个交接，然后直接就交接之后就上任嘛，就会新格展现一个新的风貌。然后但是我觉得在这过去的四年的时间里面，台湾的经济可以往前冲，台湾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可以创下前所未有的这个风光的程度，我觉得阁揆的施政成功这件事情其实是居功厥伟。 宇韶老师哈，因为我们现在在聊苏贞昌，我记得他在不久前他不是有宴请阁员哈，然后就是在圆山饭店宴请的时候，他送了一个东西，后来被做文章了哈，因为一上 deco 嘛哈，茶壶。那个茶壶呢，他还讲了一段话，他大概的意思是说哈，通常啊里面装了什么茶，然后这个茶好不好啊，大家会说是茶叶的关系，没有人会说是茶壶的关系。可是茶壶它要耐受高温哈，然后倒茶出来之后，然后最后呢就剩下茶渣在里面啊，他有就是说啊，人生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也请这个阁员把这个话带回去啦齁。那我请教你，那个茶壶说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弦外之音吗？ 其实我认识的苏院长，应该讲我都喜欢叫他苏主席啦，因为在他第一次当主席的时候我在他下面工作嘛。这个类比呢就很像是呢苏贞昌的人设。什么意思呢？茶虽然好喝，但是呢一定要有这个容器啊。这个容器呢基本上呢要能够耐热，耐热的意思就是要耐操啦，不计毁誉啦。所以呢茶叶虽然呢这个有高下之分，但是呢茶壶呢往往被人家所忽视。一泡好茶呢是由好的茶叶加上呢水的品质，再加上呢茶壶呢这个呢所扮演承载的角色。这就是苏贞昌的个性啊，其实他讲的一些类比我觉得都是大家听得懂的。第二个呢，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观察，2019年呢对台湾对民进党来讲挑战呢可能更胜于现在。为什么？外交两岸国防虽然是蔡总统的这个高度跟啊他的权力啦，但是在整个2019年帮他回顾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一直到2020年年初，这一年非常非常重要。首先第一个是民将新大败之际嘛，我跟晃哥最喜欢讲的是啊，大概只有蔡英文总统这样的高度，还有呢苏贞昌呢愿意啊出来承担这样的责任。我们说过一篇评论叫蔡英文的那些政敌内阁用过什么人？用过苏贞昌嘛，到后来呢也愿意跟赖清德合作嘛，当然赖清德之前也担任过阁揆啦。好，新败之际，接下来什么？中共开始动手动脚啦，简单来讲有习武典讲话啊，接下来呢韩国瑜呢就跑去中国，跑去中联办，接下来香港反送中，接下来呢中国的借选，2019年是不平静的那一年。所以说呢在苏贞昌任期的四年之中， 虽然实习告诉大家四个不同意啦，同婚呢、啊、这也比较重要，但是是谁在帮大家看家顾家？简单来讲，院长是对内嘛，总统原则上是对外，职权是有分工的，所以整个2019年是靠苏贞昌基本上接下了这个重担，才有办法帮啊民进党帮台湾呢做球队重建，还有呢政治工程呢重新修补的这个动作。当然那时候国民党因为呢政治节奏人选的问题啊，国民党很难看到了，他们就是呢誓死不两立啦，或者是说呢你可以想到侯友宜跟朱立伦会发生这种你如兄我如弟的合作关系吗？当然民进党过去都有查湖内的风暴，蔡英文跟苏贞昌本来是呢长官跟部署的关系。提醒大家，当初苏贞昌第一次接阁揆的时候，他的副阁揆是谁？就是蔡英文嘛。虽然待会呢很多媒体的朋友啦都会讨论谁谁谁是阁揆，副阁揆是谁。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跟晃哥啊跟呢这个瑞德哥啊都开一个最大玩笑，现在录节目的时候哪个来宾啊手机响的时候呢他可能呢会离开现场，为什么？不能漏接电话，他们就观察，不知道易善议员或是晃哥的机会蛮高的，因为他会接到苏贞昌的院长，苏贞昌院长的电话， 直接就拒绝了， 哎，直接拒绝，对，可能代表晃晃。我虽然辞职了，但这个重担我还是决定交给晃晃。好，也可能有这个地方。第二个是什么？最好笑的地方，第二个梗是什么？整个过年期间呢，各个有机会，人人没把握。本来要出国度假的，天啊，白狼，这时候晚上呢，立刻取消机票。为什么？不能因为在飞机上漏接重要的人事电话啊！你一个电话都接不起来的话，你大概呢直接在名单上被划掉了。啊，当然这是茶余饭后的讨论。我是要回到一开始我所说的，就外交、两岸、国防来讲，台湾的挑战一直都存在。在野党啊，从来也不会饶过执政党啊，从来呢，院长永远在第一线哦，拿这个东西来当结论，因为我们是双首长制，总统对人民负责，但总统任命啊，阁揆对国会负责嘛。所以呢，对叶仁之来讲，他恨得牙痒痒的，每天呢都觉得苏贞昌仇恨值很高。为什么？蔡总统是对人民负责，但是苏贞昌是对国会负责，所以每次质询或者是呢国民党啊要修理啊民进党的时候，苏贞昌口才辩解啊，苏贞昌原则上都直球对决，所以他是站在真正的第一线。所以我还是要说了，老长官还有呢苏院长，四年来感谢你守护台湾啊。 瑞德哥，其实齁，你说这样子是说接到电话啊什么啊，或者说出国的齁就机票退掉的那个部分啊我目前看到的名单当中，我觉得最不能离开的齁，这个因为一直被点嘛，对不对？ 对， 不管是正的负的都有他的份嘛，所以我请教瑞德哥是郑文灿啊，他在内阁里面角色假设是副阁揆的话，那因为我们知道说他过去桃园八年的这个政绩嘛，对不对？那包括呢他的这个执行力还有调和鼎耐的这个方面啊，所以我请教你，如果他是副院长的人选的话，他适合在哪边？ 事实上呢，那么很多人会以为说，那郑文灿以他在桃园的这个风评跟八年来，那么可以做到政通人和啊，那么是不是去当行政院的副院长比较屈就，还是说啊会不会不适合他？我个人倒认为啊，那么对于一个有能力的人来讲，他在哪里都是一样。 苏贞昌团队为国打拼，人生足矣，就连民进党立委何志伟也留。 因为如果他能力强的话，我几个最适合的最适合的一个人选做比例就好了。那么在四年前，因为选举失利，包括苏贞昌选举失利，包括这个林佳龙选举失利，包括陈其迈选举失利，但是当时陈其迈那么就去当年苏贞昌当行政院长的副院长。请问陈其迈当了副院长了以后呢，做得怎么样？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了。三年前的1月24号当时的武汉那个封城的时候呢，台湾就是因为在陈其迈 当副院长，跟当时的经济部长沈荣津，他们在从除夕跟小年夜开始不断的招总了以后，台湾去买到了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这些口罩相关的制造的东西跟原料全部都买进来，全部都抢到了以后呢，开始大量的生产口罩，所以台湾 can help 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陈其迈在当副院长的时候呢，那么在单单这个救灾的部分跟那个包括这些疫情的部分呢，处理的可圈可点。所以后来他重新回到这个被罢免，韩国瑜被罢免后的高雄市长啊，才能够那么那么陈其迈做得像现在这么好。那么大概你看这次的选举也好啊，大概是民进党选的最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行政院呢，不要小看行政院的副院长，他也是全国最高的救灾指挥官，不是全国最高救灾指挥官，不是什么消防署长，也不是这个行政院长，是行政院的副院长，灾害防救办公室的主任就是行政院的副院长。那么相信以这个郑文灿的能力啊，一定能够升任这个角色哦。那未来当然更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四年多以前有个机会刚好遇到蔡英文总统，我跟蔡英文总统讲说，四年多，我一直认为四年多以前呢、2018年那次的选举才是重创了这个民进党。民进党几乎在手术台，不知道还能不能恢复，是重新醒来。去年底的选举事实上是没有能唤醒年轻人这些支持者的这个等于说热情这样而已。基本支持者事实上都还在啊、要不然不会400多万人出来还能够让民进党在全国各县市多38席啊。我跟蔡英文总统说啊，在那一次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这个过程当中，选输了选败了，败得一塌糊涂，还有名嘴直接公开在这个节目上要求逼宫蔡英文不能再选第二任的总统。那么但是我看到一个人让我感动，刚刚桂瑶有讲到那一段嘛，他去拜票三天，下雨天，一个年轻人男的，然后呢骑个脚踏车，然后在后面追，不是只有追而已，那时候因为他在前面跟大家卸票嘛、晚上那个年轻人一边追一边喊一边哭啊，然后后来发现了以后，苏贞昌在那个车子停下，转身跟他深深一鞠躬，讲了一句话，说我很老亏的，我不够努力让大家这样、那个年轻人哭得一塌糊涂啊。我跟蔡英文总统讲，让我看到了民进党的精神，我可以赢，但是我输了以后呢，我不是只我赶快来赶快给大家道歉，怕等秋谷点都用。我记得第三天回到，当这个苏贞昌拜票完毕回到竞选总部的时候，蔡英文跟陈菊在那个地方迎接他，后来才宣布接了这个行政院长。在他还没有接行政院长之前呢，刚好因缘际会四年前呢，有个机会跟他聊了整整一个小时，跟苏贞昌这个等于说聊了整整一个小时啊。那时候他有一句名言嘛，人生的剧本早已写好，只是我不能偷看 啊。 他那时候就这样跟我讲嘛，他本来以为71岁的他从此以后就在台湾的政坛就休息了， 就含饴弄孙了。 对，他事实上就是这样，他跟我聊的跟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的，人生高高低低起伏。这四年来我在昨天节目上已经讲过，我们大家刚刚讲的那个没有苏贞昌台湾不低八汤价、然后呢上任第一天把码头跟相关的机场呢能够那么有魄力的用强制性的让这些猪肉进不来，总是猪肉进不来，非洲猪瘟进不来啊。我个人特别感谢苏贞昌院长，为什么呢？台湾，因为我喜欢爬台湾百岳，3000公尺以上的台湾百岳。那么郭炳栋执政的早期啊，把爬山的人当作是匪谍一样的这个监控。你知道以前爬山的是不准带手，不准带这个所谓的相机去的啊、所以呢，那么当时在甚至于为什么会留下都非常多年前的这个台湾爬山的这个，都是放在迷里面，把相机藏在迷里面，然后带到山上偷拍啊。那台湾进山还要去办甲种、乙种鹿山登山证等等啊，在苏贞昌的任内开放了台湾的山林。苏贞昌做了一些很多我们都大家听过了，什么长照啦，什么300亿的这个租金啦、补贴啦，然后包括不孕症的啦，包括很多年轻人这些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啊。但他做了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我很感动。他针对我们全台湾33000名的清洁队员，给他们全新的制服之外，还在他们的队部成立的那么全新的盥洗室，让他们有一个那做完了以后清洁的一个习惯。小小一件事，可是他所带来的是不一样的。请各位要记住，一个人上台多风光，下台是不是有智慧？一个行政院长，那么在他卸任的时候，他可以交出一个 22年来失业率最低的成绩单啊、哦。那不过3年来的疫情，虽然我们守得很好，守得不错，但是也是有很多的那么基层的很多的朋友，他因为很多的缘故，所以受到了很多的伤害，所以去年底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啊。所以感谢苏贞昌院长这四年来。那么冲冲冲，一起人台湾英文的点回一万哦，所以我们感谢你四年来率领这些团队对大家的贡献。那么也希望，那么在过年期间呢，因为总统府显然啊，那么在过年期间呢，以前都是新旧的院长一辞职，其实以前都是旧的院长都是被逼辞职的啦，讲白了就这样啦。郝柏村被叫进去总统官邸的时候，连战都已经站在那个李登辉旁边了嘛，对不对哦？所以呢，那么可是啊，这一次啊，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也对苏贞昌院长是完全的给予尊重、哦、那么也给予肯定，那也希望那么新的内阁在过年期间征询我在国内，我没出国，电话不会关、哦、然后但我也不会接啦、哦、我也不会接那个阁员，你看那个行政院长人家刚好旁边这个都婉拒了，对不对、哦、那所以呢各位要知道一件事了、哦、那么11位的民进党的女性的那个立委跟33个妇女团体呢，不约而同要求新内阁女性比例要提高，要全面的加强战斗内阁的女力、哦、所以也希望那么更接地气，而且呢更走入菜市场，所以我在这边还是呼吁过完年那么这个新的内阁、啊、产生了以后呢，尽量少用这些学者专家等等，尽量，因为这一次今年非常重要、这个选战如果再打输的话，民进党再想要重新执政那个总统啊立委啊，那是微乎其微啊，遥不可及了，所以希望新的战斗内阁呢更接地气，走入菜市场，走入基层的人民，跟人民找回那种让人民感动的那种感觉。 起码齁沟通，你政策要沟通要论述的时候，你爱好人听有啦齁，这个是起码的一个点。那建议议员齁说要被清稿齁，因为我们在前两天呢，我们就看到说有郑国会的立委啊齁，有五席啊，他们是在立法院开了一场记者会，记者会的重点的内容他说应该要有1/3比例的阁员啊齁，应该是要当过明代。好，认为这样子比较能够知道明末哈，比较能够接得上地气，知道说民意之所趋在哪边啦哈。那所以我请教你哈，因为当然可能还会有一些所谓的派系平衡啊，要去做一些协调等等。那你觉得哈，内阁里面要怎么样才能够接上所谓的地气哈？或者是说你觉得明代是一个好的思考跟参考吗？ 我先接个电话。 好，你接电话。 哦，年望瑞德无机会，好，我甲转达。好好 来镜头。 来劲得力。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边也是小年夜，大家开开玩笑，开开心， 开心就好了。 那就大概触壁之类。那我应该是讲说，刚才几位来宾都有讨论到啊，苏贞昌的过去的种种的一个绩效跟政绩。 柯文哲一向的这个态度呢，都在玩弄着媒体，玩弄了塑造他自己本身的卷起，他自己本身的千堆雪的网络声量，就是这样子。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是，明明是猪八戒，误以为自己是孙悟空。我没有说谁啊，大家笑成这样。 战争打到现在即将届满一年，如今可能出现了。 不要分开很多次。 但我们在讲，我不知道你们的态度，但我的态度是说，原则上他的从非洲猪瘟开始的种种，真的给予认同。但是是不是留任，我不支持留任。那原因是什么？我是觉得说阶段性任务到了，真的不简单。这四年来，从他新北市市长选出了握手的那一刻开始，台湾人民感动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整个过程，那最后面也因为疫情，虽然在国际上守得好，最后面民众讲句实的，受伤的人嘛是受伤，补助不到的人嘛补助不到，那当然是某部分可能要阶段性的卸任。那我个人认为说，大家都在猜测，包含立法院也都在讲说，是不是要关落英看看谁会来做这所谓的行政院的阁揆？我只能说，猜的人，凭良心讲，我个人我知道的啦，我私底下知道的，我觉得大部分猜的人都猜对了，都猜对了。 不是啊，两个呢？啊，两个哪一个对？ 哪一个？ 啊，不然你讲一下两个哪一个对？ 那个皮肤比较白的那个对啦， 都很白，都很白啊！ 对啊，我干嘛？我个人认为，我个人知道的讯息是已经确定的了啦。 那当然时间点什么时候交接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过年刚好卡到这段时间。那第二个刚才说的新的阁揆，希望是不是从民意代表当中，其实某部分我们在中常，我之前中执委，我们在中执委上面有讨论过，很多选区是因为蓝绿结构的问题，这些民意代表像议员，比如说当了几届以上，他不是不想走，他不是不想把年轻人啊换跑道给年轻人机会，但是基于选区的一个问题，那这些人如果有机会到阁揆里面去，到中央里面去历任，或是小内阁里面历任，历练完了以后，其实某部分位置就出来，那在民意代表上面是可以换血的。所以我觉得说行政院这个部分，苏贞昌让人家的感觉是很霸气，哦，很霸气，那拿着球杆，那感觉是说啊，不要弄球的人，跟他弄无法度人走，这感觉基层当中哦，我只能说我不要弄球啦，我不会拿球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行政院长也没有我的资格，也没人会打电话给我，但我只觉得说基层的一个部分，民主进步党的支持者现在现阶段是希望赖清德重整团结，那在行政院的这部分当然是希望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感觉，而这个人是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是够的，包含有很多立委都联署说、哦、多少一定要有女性的阁揆，我觉得这是好事，那从民意代表当中我也个人认为某部分是应该做个调整，有机会进去历练，可以让有更多有一个能力的人可以换跑道，那对民主进步党里面的整个结构来讲，甚至于整个一个基层的接班，年轻的接班也都是一件好事。 来，一山哥来做补充。 苏贞昌好，冲冲冲，拿个撞球杆，我就说嘛，其实打撞球最清楚，一开始要冲球，冲得漂不漂亮，大家都知道嘛。那你看公投案也过。重点是小英连任，大家都忘记了。小英连任是因为在上四年前民进党大败，说真的也比现在还惨，连高雄都输，你说惨不惨？是因为苏贞昌院长扛起了这个重责大任，让小英连任的。所以小英连任公投案也好，或者是所谓的中二选区也好，他冲球是冲得很漂亮的。这几年冲球进来，如果说冲球一开球，你可以三颗进袋是很漂亮的。但是重点是国民党要凹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打技术球的时候，所以我还是要回来啊。接下来不管人选是谁，因为他是要打技术球，跟国民党要打技术球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苏贞昌这一点在离任前他都做好准备了，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地方。一个好的政治家，他不会因为他下一任是不是他而摆烂，或者是不做，他是把下一任的基础建立好。第一个所谓的庶民经济这一块，所谓的4800亿，这个如果如何全民共享，在今天立法院过关了，也就是说6000块不管什么时候发，大一定会发，这是第一件。然后这里面还有1000亿的所谓的韧性经济，也就是说他困难的人，他困难的经济，他困难的小老板，这些商家我们要如何去补助他，去帮忙他，这个因为后疫情时代这些被伤害的是这些庶民经济，虽然我们的整体的科技业是或者是航空业啊、航运业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有这些4800亿的一个税收可以来补助给这些因为受疫情所灾害的，比如旅行业这些行业来讲是很重要一件事。所以第一个就是庶民经济，第二个是治安问题。我觉得他上任之前，就卸任之前，至少今天提出总辞之前，他把所有全国的警戒全部换了一次。那最重要的台南市的警察，好，为什么是台南市？因为在选前，我不觉得台南是黑金问题啊，台南是因为派系斗争的问题，让黑金有机可乘。那台南是治安的问题，所以把台南市警察局换下来，换上一个新任的警察局长，就是有这个要展现所谓的整顿治安的决心跟魄力。那我们看，昨天也讨论到嘛，基隆的市警局8位警察去跟黑道喝酒，马上也就惩处，这个东西就迅速回应民众对于治安的要求，这是治安的问题。我觉得苏贞昌在提出总辞之前，他是有去做这个准备的。第三个是战斗内阁，我觉得战斗跟回应民意内阁是很重要。明年是选举，尤其面对现在已经不是面对国民党而已，也不是面对民众党而已，是面对共产党他们不断的所谓的认知作战的时候，你整个内阁要如何因应嘛？所以这个认知作战应要，尤其现在的讯息非常的快速，你必须透过民意的回应来 跟民人民沟通，跟民众沟通，所以为什么啊、民进党的立委说要多一点立委啊、多一点民意代表，第二去进去内阁里面，因为民意代表最清楚民意是什么，他们用最庶民的语言去可以去跟民意沟通，跟学者不一样。譬如说任性经济，我到现在还不听不懂任性经济是什么，它其实就是那种小商家庶民经济的概念，他们就是不愿意用庶民经济。 可是因为我觉得在法案上面有一些法案的名称的确是会让你搞不太懂啊，比方说数位中介法， 是是 你没有讲内容，就哎呦这是什么案子、哦？ 对啊，所以民意代表就很会做这种翻译工作嘛，吼民囧天乌，所以用民意代表来进入内阁里面。来去让跟内阁说行政院跟民众的距离可以缩短，沟通可以快速，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培养民众中生代的执政人才了、啊，这很重要、嗯嗯。包含什么林佳龙、郑文灿、林佑昌、潘孟安这些人，其实都是必须被培养到下一个阶段，他们可以未来可以接棒做总统或行政院长的人，这必须经过这八年、四年、八年的一个行政历练。那所以这个是帮赖清德来取得总统大位非常重要一些帮手跟助力。所以与其去猜。猜测说阁揆到底会不会被留任或者是谁，还不如说下一任阁揆他必须在民进党这最困难的时候，明年最重要的选举的时候扮演怎样的角色。 嗯，原之我想您应该也不会接到电话，也没什么内线消息。 离开一下去。 那我们往下走，等一下再补充请教你齁。我们来看齁，是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啊。那柯文哲呢，他就接受了广播的节目的专访齁。那主持人刚好是代班主持的黄国昌。黄国昌呢就有意无意的问他讲，高虹安是不是快要被宣董给牵走了齁。那柯文哲又讲说啊，那是人家有出钱啊。大家哎呦，你现在是在讲说有银子的是最大的吗？那包括什么齁，我觉得妙的是就在同一天然后又出现另外一个新闻，是蔡壁如有新闻然后蔡壁如讲说啊，那个其实不见得是要蓝白合啊齁，就是绿白合也要思考啊，我想你们已经欺骗过绿一次，你觉得人家还会再上当吗？我们先一起来看。 柯文哲跟支持者举双手高喊柯总统，柯主席在年货大街发春联，意外插曲似乎让柯文哲雀跃不已，但是党内问题还没解，尤其新竹市长高虹安被说跟柯文哲渐行渐远。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他好像快被薛明志牵走了，是不是？ 对啊， 对嘛， 人家是有出钱的，我们没有。 柯文哲这句话脱口说出，被解读是冲着高虹安来。 选举期间哦，其实相当多人都给予我不管是有形无形的帮助，没有必要说好像特别去针对某一位。 人家那个是黄国昌问的，我怎么会特别提及？ 说自己是被动才说出来，话语中却明显透露两人信任度早有问题，怎么会出现嫌隙？据了解，大选当时柯主席要候选人自备粮草，让高虹安手臂插着点滴针头都要寻求薛明志协助。 薛明志其实在新竹地区呢，除了一般人认为他是科技圈的人脉之外，坦白说薛明志在地方上还有其他的这个金主人脉的关系，所以他当然会帮高虹安去介绍其他的可以提供政治现金的金主。 莫非高虹安跟薛明志互动交情胜过自家党主席，让柯文哲不是职位？再加上高虹安从参选后，柯文哲就派了谢伯宏一路浮选到接任新竹市行政处长，党内就传出根本是监军，连谢伯宏爆出婚外情也被说不单纯。 对柯主席来讲，他想要有一个监军在这个高安身边，可是从高虹安的角度来看，为什么需要一个监军在身边呢？ 公开说要选2024年总统的柯文哲和民众党唯一一席县市长的高虹安本来应该是相辅相成，但是党主席的话中有话也让两人互动的微妙变化成了外界关注话题。 原之我们先聚焦在2024齁，你觉得蓝白合有那个空间吗？ 我觉得没有，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低落。 对，我觉得没有。我先讲一下齁，那个柯文哲现在不是还自以为自己很厉害吗？自比孙悟空啊。他讲说呢，蓝白合呢，感觉上好像蓝要吃掉白，但是吃不掉，因为他就像孙悟空一样，被妖怪吞到肚子里面，他要用金箍棒把人家胃搅乱七八糟，让你肚子痛。 嗯，很难消化。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呢？是因为朱立伦之前曾经有抛出一个非绿大联盟，一个在野大联盟的概念了，所以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主持人问他说：“那你会不会问柯文哲说你会不会接受？”柯文哲说不会接受。但我要讲的是说，拜托一下，朱立伦提非绿大联盟，并不包括你柯文哲，好吗？ 不要看我，不要看我。 是， 难道他是绿的吗？ 我 八年前骗人家墨绿，他早就不绿了。 不是，因为朱立伦的前提是什么？他说只要是认同中华民国者欢迎加入，认同国民党理念者，不管你原本是蓝的、白的，甚至没有颜色都欢迎。这个不是针对你柯文哲好不好？他是针对郭台铭吧？谁是中华民国派？谁是认同国民党？是你柯文哲吗？从头到尾都不是，所以没有人要理你，好吧？我们现在的策略是边缘化他，所以也没有说想要跟他合，因为。民进党前车之鉴就在那边嘛，他之前民进党帮他就被民进党骂成这个，被把民进党骂成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你看那个刚刚那个他对那个高虹安那个态度，他是在广播的广告时间，然后脱口而出，他们在聊天，主持人问他说，好像高虹安被薛明志牵走，你觉得嘞？然后他就一副就是啊，因为薛明志有钱啊。柯文哲明明就知道广告时间也有直播，故意要这样子讲。那其实他这样讲是伤害两个人啊，一个薛明志，薛明志你就只有一点臭钱而已，你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第二个是 哪有人家很香，好不好？ 对，但是柯文 你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到新竹选举， 你不要嫉妒人家。 柯文哲觉得那个钱超香的， 真的哦，那好，那难怪他，那所以他是尊敬的心情，对不对？然后第二，柯文哲也伤害高虹安啊，他的意思是说高虹安就见钱眼开啦，喔、哦、不要看高虹安这样子哦，以前要不是我把他排在不分区名单，他有机会当立委吗？有机会当市长吗？现在只要钱就可以把他牵走。我觉得柯文哲讲这个话就让我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人六亲不认，你敢跟他合、哦。然后再来我觉得看那个蔡壁如讲话也很有趣。蔡壁如讲说，蔡壁如跑去打拳击啦，齁。 对。 然后 我记者去采访，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们过年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年菜啦， 年菜 就是留存档、然后可能我们拍完之后过年再播，都是一些软性的。那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蔡壁如在那边打拳击。 我觉得很奇怪，我一直以为他在图书馆找资料，就是证明说他的论文是不是抄的，因为柯文哲是这样子讲。 我发觉你好酸欸。 不是啦，是柯文哲这样讲的。柯文哲。 不是啦，找资料应该是许淑华，因为一月底以前要补件啊。 是。不是，我是顺着柯文哲的话讲，因为柯文哲那时候被问说怎么没有找蔡壁如，柯文哲说、哦、蔡壁如忙着去证明他的论文不是抄的，那所以我以为他在忙这个事嘛，结果他在打拳击。那蔡壁如怎么讲？蔡壁如说柯文哲啊，选总统不如比把民众党壮大来的重要。然后他才继续讲，他说民众党要有实力啦，不一定要跟蓝的合啊，也可以跟绿的合啊。这什么意思？这个叫做我看起来就是五个字嘛，有奶便是娘嘛，就是说谁给他好处，他就跟谁合，这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理念。所以对我们国民党来讲，我觉得我们就是认同中华民国，我们就坚持我们的路线嘛，我们好好的做嘛，我觉得也不需要跟白合作。因此我看起来看柯文哲的反应跟看蔡壁如的讲话，我觉得蓝白合大概没什么空间。 一三哥跟元之交流一下。 对啊，那个国民党现在今年小年夜嘛。现在应该很多人在打牌边看节目。那个国民党要选总统副总统都开两桌了。他们在旁边要插花，人家不让他插。 对啊，禁止外插 啊。外漂没人理你。 禁止外插，他只会倒茶。 郭侯赵朱 韩 张管。啊，然后韩国瑜再加上卢秀燕八个刚好在 播，哇， 又难得啊！柯文哲必要差回啊了哈，所以他柯文哲其实蛮爱赌博的。就其实之前在今年的高虹安这场选举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跟人家赌身家，你不要为了高虹安把整个民众党赌掉啊，赌身家嘛，就把民众党卖掉，因为整个高虹安那时候。那个朱立安沸沸扬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影响到民众党在中间选民的形象，让他所提名的人选这次议员人选几乎全挂了，只是剩下4%，所以他的议员人选的在基层的经营不如预期的情况下，他总统之路就被卡住了嘛，他还说他的那个他的爱将蔡壁如嘛，为了高虹安，因为蔡壁如的论文案事件发爆发的时候，他马上叫蔡壁如辞职，蔡壁如二话不说 就辞职了。因为蔡壁如显然心中应该还是有一股气嘛， 哈。 那我请教哈，他说让民众党壮大比柯文哲要不要选总统还要更重要啊，这句话、啊。 这个当然是。对的，因为柯文哲现在就把他要搬，就我所知， 对的，但是不中听啊， 不中听，因为他说他不是仙人掌嘛，好，他是不是仙人掌我不中，那个因为他要去高雄，所以沙漠选区，所以他说他我要自己看是不是仙人掌， 对， 但是他是不是仙人掌我不知道，他身上一定带刺，他这句话标准的带刺就是你柯文哲到现在你都还不找我，还要把我移到高雄去，你还不找我的情况下，我就跟你放一些话，比如说绿白合有可能，但是绿白合不只是放给柯文哲。 来听，也放给国民党来听。我要说的说，柯文哲不管如何，或者民众党不管如何，都有10%到20%中间的看选的好选不好的一个实力。这10%到20%，你说他的支持者的倾向移动，最后的弃保会移到哪一个方向去，是一个关键的关键啊。所以有譬如说王世坚就会讲说，其实他的做法都是对的啦，他是为了去笼络所谓的民众党的选民，未来可以支持国民进党嘛，这个是他的想说法啊，是不是有这样的道理？其实你也可以说不无道理。所以白绿合的合的方式是什么？因为民进党是不可能不提总统人选嘛，赖清德就已经就位了，国民党也不可能不提总统人选嘛，不管是郭台铭、侯友宜还是朱立伦。现在柯文哲就是所谓的，他就看你们两党整个布局状况，尤其是国民党。如果国民党提的是朱立伦，他绝对参选到底，因为我有机会复制高安模式嘛。好，我基于复制高安模式，因为我现在民调已经给赢朱立伦，只要我在持续在选前民调持续赢朱立伦的话，我就有可能操作弃保，让我当上总统大位嘛。如果是侯友宜跟郭台铭，就情况就相对的对柯文哲是不利的嘛。啊，但是侯友宜又有另外一个状况哦。其实我看侯友宜那一份跟赖清德的民调很有趣的是，侯友宜的民调的支持度，因为以前外省人大部分都支持国民党的，但是柯文哲竟然可以拿到 37% 左右的外省人的支持度。有的说，如果提名的是侯友宜，蓝营的外省人会不会因为侯友宜的蓝皮绿骨跟过去跟民进党或者说被才阿扁培养起来这个经验，那个移动到柯文哲身上去，甚至柯文哲有可能为了争取所谓的深蓝的选票，跑去跟中国眉来眼去，那中国会不会想透过柯文哲去影响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这个是大家会去思考说，中国的到最后选战的角度会挺柯还是挺国民党的很重要原因。所以柯文哲如果是侯友宜，我相信国民党的中国绝对会有动作，柯文哲也会继续选。那另外柯文哲最怕的就是郭台铭，因为郭台铭对柯文哲的选票压抑影响最大，因为柯文哲跟郭台铭的支持者的同质性非常高，尤其年轻人这一块，再加上他的本命区就是高虹安嘛，所以他这次为什么跟高虹安去讲这个两千万的？不是两千万，是讲 两千万，两千万是四叉猫， 两千万是四叉猫 讲的，水很深啊，讲说宣董拿了钱，好吧，高虹安拿了宣董的钱，人家有出钱，这件事其实是要一讨拍。二讨声量，他最近其实大家没有讨论他，他在学王世坚跟高嘉瑜，只要王世坚跟高嘉瑜骂民进党就有声量啊，我也骂骂自己人，看会不会有声量，所以他骂骂高虹安嘛，果然大家都开始讨论了。 哦，那我们希望他继续耶。 继续，他就是觉得说，哎，我骂骂高虹安是不是有声量？果然就有声量出来了。第二个是讨论，第三个就是喊话，跟郭台铭喊话，因为高虹安是民众，郭台铭寄养在民众党里面的，也都讲嘛，一起陪嫁的嘛，陪嫁到民进党啊，民众党里面啊是养女，所以他说，哎，你养女还在我这边哦，高虹安还在我这边哦，你要跟国民党谈总统的事情，你也要来跟我谈，好，否则你的养女要怎么表态啊？这个养女变人质，你知道吗？哈、哦，那个侄子，人讲诶，战国七雄时代的侄子，坑诶我家，我都有谈判筹码，伊就提高鸿安借着谈判筹码去跟郭台铭谈。如果你郭台铭选，因为柯文哲在郭台铭选的状况下会最不利的情况，他有可能接受所谓的副总统，所以他是拿高鸿安去跟郭台铭要副总统。但是，郭台铭也不是国民党的。副总统也不是国民党的，你觉得国民党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郭科配吗？是不太可能接受郭科配的。也就是说，如果郭台铭要选，一定会跟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所以不管这三组人选的任何一个人出来，好，我想柯文哲一定会选下去。 十七姐，那我请教你怎么样来看？因为其实柯文哲这边有放一个话啦，是说那副总统嘛，好，不然呢那个前进国会啊也有在考虑，不过前进国会可能还有很多的障碍啊，包括那个什么母鸡没有办法带小鸡，那你到时要怎么发挥你的政党票可以冲到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大不大的，这是一个问题。那还有其他的部分呢，我们看就是说因为我看到最近呢，其实不是郭柯配比较大，其实是郭朱配，也就是说呢国民党跟 郭台铭在招手之后，那招手之后就放出一个消息说，哎，我们有跟他在接洽，然后接洽之后，哎，副总统的人选其实传出来的是朱立伦嘛，那不过齁，因为放话的文化有时候议题准不准确齁，还是必须要去再去做一个判断。那你怎么样来看他们在争抢齁，现在变成抢副总统的位置了？ 如果朱立伦仍然心中有想望的话，我觉得郭朱佩还不错啊，我可以说对朱立伦来说是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不太可能会是郭侯配，因为侯如果要绕跑，侯有这么强大的民意基础，他何必要绕跑去当一个副的？所以他的副就已经被这个 out， 不太可能是搭，除非侯自己积极的表态，他要选总统。好，那如果国民党里面，朱立伦去邀请了郭台铭回到国民党里面，那唯一的条件对郭台铭来说，就是要我能选总统嘛。那我如果回去选总统的话，那我搭档的人选这件事情就有一个空间了嘛。那所以朱立伦恐怕会是一个还蛮适合这个争取这个位置的人，毕竟他政治历练算是完整，他跟美国之间的这个互动也还算 OK 啦，毕竟他是一个县民嘛， 而且他之前有交心啊，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嘛，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郭朱佩的话，对朱立伦来说是应该算是一个蛮不错的结局。那至于说柯文哲的部分哦，我认为柯文哲他无论如何势必会选下去，有没有跟这个郭台铭来搭这件事情，目前为止他其实主动权不是 在柯文哲手上， 对，但是他必须要选，因为他有一张门票，他何苦要浪费这张门票？更何况柯文哲必须冲民众党的不分区政党票，所以他一定得选。那他选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呢？好，如果是三组候选人的话，这我觉得这个局齁，对民进党来说要注意的，是因为某种程度中国跟柯文哲是有默契的，因为他们同声一气，两岸一家亲。诶，从习近平嘴巴讲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关注。习近平跟柯文哲完全用字遣词一模一样。那所以中国如果要对柯文哲这么好，你必须想那是什么样子的原因。那个原因恐怕会是柯文哲的民众党的确吸引非常多的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反正不会支持国民党，他们很有可能原本是支持民进党，而如今变成民众党的，那会使得民进党可扩张性受限。他没有了年轻票，被柯文哲给拿走之后，那些年轻中间成为决定总统大选胜负的关键。因为你国民党就是这样嘛，国民党的这个顶峰可能600万的支持，他不会，他的扩张能量其实是不足的。那真正能够扩张能量的决定选战胜负的其实是中间跟年轻票。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蔡英文拿到了817万票，其实就是决定于中间这个摇摆选民的这一块。那所以如果当习近平跟柯文哲同声一气的话，会不会是着眼于无论如何你柯文哲可以扯民进党的后腿，你图利的对象就会是国民党，而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柯文哲都会是中共属意的人选，可接受之人选，唯一一个中国不会接受的人选恐怕就是民进党。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台湾人要注意啦。 袁姿，刚刚实习姐在讲说郭朱佩也不错的时候，你心里面想什么？ 我觉得逻辑上有成立。为什么？因为呢，现在国民党 快打破对接获报案，往高雄知名美食。 糟糕，我被叶元之认同怎么办？ 我是因为一个逻辑上，现在国民党比较强的就是郭台铭跟侯友宜嘛。那侯友宜如果 郭台铭还不是国民党啊？ 对啊， 对啊，人家脱党了， 有跟他招手吗？有可能回来吗？ 你招手人家回来，你叫人家小狗。 我说有可能啊，我说逻辑上啊，就那侯朱佩我是绝不可能的、 因为朱毕竟做过侯的市长嘛，这不太可能。那如果是郭的话，当然郭朱贝有可能。但我觉得这是逻辑上，但是变数非常多。一个就是刚刚晃哥讲的啦，就是郭台铭现在还不是国民党，人家要不要回来嘛？回来不是问题啦，但是他有没有要回来？这 如果你们那个八人大轿扛着扛着就到啦，对不对？ 现在是主要是郭台铭的意愿啦，因为 对啊，不是不，而且你要你在这顶啦，好有意愿，但是你在这顶顶 对啊，就是如果同舟计划不行，航空母舰计划也可以啊。 对，因为入国民党就是。表示郭台铭想要选了、 啊，对呀、啊，对呀、啊，不然也是干嘛回去？ 郭台铭要选的一个前提是他认为他会赢嘛，他会一直做民调嘛，去看说他到底会不会赢嘛、嗯。那如果他最后民调做出来，他不会赢，他也不会学国民党，回国民党。所以这个变数非常多啦。那侯友宜要选总统的话，也是有非常多的变数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他也是要做民调，就是说他要想办法让他的民调维持在很高档嘛，可是他要怎么样让他民调维持高档、嗯、这都动态的，所以我觉得变数多，所以 而现在好像就是没有在高档啊，好想说诶最近怎么有一点下滑，而且他的下滑幅度大概是 7% 左右，所以是不是 这是那个赖清德庆祝行情啊，你看赖清德有上去 机构效应 我觉得没有这个台湾民调基金会民意基金会我是觉得算准啊，因为他之前做侯友宜比较高嘛，那侯友宜高其实也是庆祝行情，因为他那时候刚大胜，那现在是赖清德，所以大概我觉得要过完年会平均回归平淡。我认为现在侯友宜跟赖清德还是在五五坡啦，所以接下来就是看赖清德表现好不好。如果赖清德没有办法就是正收起弊的话，侯友宜民调还是可以往上。 对啊，可是因为侯友宜他有一个出场的障碍，不是吗？那个障碍我们已经聊非常久啦、啊。他就是你想想看呐、啊，他像比方王宏威讲说，我们不赞成要初选，哈、哦，那是不是要征召？那征召的话，你们又之前又弄了一个类似你在讲的那个什么防专机制嘛，对不对？防专机制， 对。 那可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先弄一个可以协调的民调，然后协调之后呢，啊，确定说啊，你们都是砖头之后，那我们把侯友宜请出来，是这样吗？ 可是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对那些砖头不敬啊，就是说我给你个机会讓，让你从砖头变成玉，所以你有办法去辩论啊。 砖头会变玉， 抛砖引玉嘛，就是对啊，砖头变成玉嘛，就是说你可以想办法啊，利用这个舞台啊，说服民众啊，让你的民调增加，你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可是。如果证明到半天最后还是一个砖头，就我没有不敬的意思，我是用形容词，就是那个最后还是只有 5%10%， 那本来 我知道战斗蓝要为何而战的， 就是最后大家还是 为什么你有问题啊、哦、你说的是抛砖引玉嘛，嗯，但到后来呢，万一通通都是砖呢，还有呢，谁来决定谁是砖谁是玉， 这个就是大家游戏规则 嘛，不就是 游戏规则讲好 中央嘛，对不对？ 没有民调公司啊，大家可以找那种。 是我说游戏规则是谁决定，还是党中央嘛？ 党中央。 那党中央里面呢，朱立伦的角色会不会有球员兼裁判？我知道你们很害怕重蹈两次选举覆辙啦，一个是2015年嘛，换柱嘛，还有是2019年嘛，吴敦义私心自用嘛。那你们就要说清楚，虽然是国民党家务事、朱立伦在这里面的角色。到底有没有办法大公无私，或是呢没有起心动念，或是呢享有内场主场优势嘛？ 可是你问大公无私，你问错人啦、啊。原之一定是说 可以的。不，原之挂六国相应的、啊。简单讲，有八个人里面有六个跟他都有关系。 你这样讲不公平的，三国而已， 三国 对不对？韩国瑜、 侯友宜、 侯友宜， 不会，他现在都在推荐郭台铭哦。所以说呢，对不对？给了我是 我菲律宾大联盟。 你们有没有想过朱韩佩？ 哦呦。 对不对？ 哎，也可以哦。 来，我应该是讲说哈、哦，我告诉国民党，我告诉原之，你可以回去讲，我这个讯息绝对是来源正确的。郭台铭正在招兵买马，那侯友宜其实你们国民党党内现在已经在领毒啊，要压到底压谁了？有一些智库的人过完年会慢慢辞掉去帮侯友宜，哦，这个很实在。哦、那侯友宜其实不要当强国的棋子。哦，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苏启教他的，苏启的九二共识是不是要回归了？我跟你讲，国民党现在的变化， 不是说在帮他上课的是谢文吉吗？ 都有， 对，都有， 都有。 然后郭台铭也跟过侯友宜谈过了，郭台铭也跟朱立伦谈过了，那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大家拭目以待。但我要回应刚才所谓的，你们看过槟榔吗？槟榔外面是绿色的，里面是北灰，那嚼完了又变红的。哦，那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柯文哲嘛。那柯文哲会不会跟绿色的配？我只能说，那个谁，蔡壁如跟柯文哲其实两个，因为蔡壁如也是柯P化， 那全部是谁交出来的？就是柯文哲交出来的。所以他今天讲说，绿白合，我告诉大家，绝对不可能。民主进步党没讲，还搁去用骗第二届了，这个东西不可能。更何况是柯P，以前有人叫他柯莱尔，有人叫他柯P，有人叫他柯大化等等的问题，我只能说不太可能绿白合。那我现在讲回来，就是说。高虹安跟柯文哲之间的问题，其实某部分知道私底下讲说，柯文哲之前为了要去安排人事，然后在新竹高中其实跟那高虹安的互动非常冷，后来唯一安排进去的叫谢伯宏，最近这些事情又好像是高虹安的阴谋论等等的又出来了，但是我知道他今天在， 你觉得谢伯宏跟高虹安有阴谋论的意思是？ 没有，也就是谢伯宏的事情谁变出来的？有可能啊，这是大家在揣测，但我现在应该 需要到一个市长出手吗？还是其实其他身边的人想说，我弄掉行政处长，我就是行政处长了。 其实高虹安某部分啊，现在他当成一个市长了，他某部分还是有一些人脉在柯文哲的民众党里面。那现在应该讲起来的话，就是说他会在黄国昌的节目里面讲出这一句话，柯文哲会突然间讲出这句话，或许他是预谋，但说真的代表这是事实。你仔细看高虹安其实某部分私底下已经告诉过柯文哲，你卖够差哦，你哪够差公告拍天啊，我就退民众党。现在是你民众党需要我高虹安，不是我高虹安需要你民众党。所以这个东西平常讲关系真的不好。 不是这个东西，有没有觉得柯文哲过去都是他就是对人不仁不义，然后现在他是不是也有感受到啊，原来被人家这样对待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柯文哲某部分到现在还是自我感觉良好，整个总统选举他其实还在期待郭台铭你要不要我这一张门票。那你说他说什么诚意基金会募款的东西，那薛明志要不要帮他？如果照这样来讲，柯文哲你民众党的资源经济来源其实薛明志就够了，不一定要到郭台铭啊，可是看起来薛明志根本不理柯文哲嘛，而且薛明志说难听一点已经把停的是高虹安啊，在新竹要选举每个人都知道，薛明志点个头，那个资金也有了，然后人脉也有了，选票也有了，所以某部分来讲他现在帮助高虹安。所以我在这边只是讲说绿白合不可能，国民党党内里面还很好玩的游戏越来越多，而且我只能说我个人认为柯文哲在这一场总统选举里面的角色是越来越薄弱。 其实从民调看起来啦齁，不是十几趴就是大概20%左右齁，不过如果真的选情热起来，感觉上比较有可能被边缘化的应该还是柯文哲。不过人家我有门票在手啊，来换哥我请教齁，假设是一个就是说国民党也有门票嘛，那民众党也有门票，我们其实可以去假想说这个门票代表什么样意涵哦。我觉得国民党的门票比较像是演唱会里面的摇滚区。然后比较近齁，比较好，比较贵的。 可是 对特区。但民众党的齁啊，得因为你民调的安内啊，所以显然这个门票可能是要坐到二楼了。 外野区 那个灯架下面那个位置。 灯架下面那个位置。所以对郭董来讲，如果他起心动念的话，应该选择不会太困难吧。 对郭董来讲，他起心动念想选总统，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讲，应该就是回国民党，或是说独立参选。那跟民众党，我觉得可能性相对非常的低啊。为什么呢？因为民众党第一个，郭董要先搞清楚，民众党柯文哲是要你的人还是要你的钱？这个要先搞清楚。第二，你如果代表借用民众党这张门票，那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就郭董是个生意人，他很清楚投资跟获利之间的这个比例，该这个投报要怎么抓。好，我觉得郭董如果去代表民众党的话，他可能要付出极为大的代价啊。没选上还好，选上就不得了，没完没了了哈。所以郭董如果他要参选的话，其实他也可以用自己联署的方式，但是他自己联署的方式基本上胜算低。好，因为国民党一定会推一组人，民进党推一组人，那郭董如果自己用无党籍联署一组，那柯文哲再来参和一下，哇，那真的就大乱斗了啊！所以呢，郭董如果要选总统，当然，以目前来看，回国民党的机会是对郭董来讲是最好，可是对国民党来讲，对朱立伦来讲是不是最好？我觉得未必。 其实事实上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觉得说，所谓的郭台铭重返国民党，他其实只是一个故意放出来要卡侯友宜的一个办法而已。嗯，其实你贵啊，我们去回忆四年前吴敦义当党主席的时候，其实你把他们角色换一换就非常有趣齁、哦、当年的吴敦义就是现在的朱立伦，当年的郭台铭还是现在的郭台铭，当年的韩国瑜就是现在的侯友宜。嗯，那好，现在朱立伦他有了四年前吴敦义那个失败操作的案例，可是吴敦义前半段是成功的，他成功在哪里？他用韩国瑜卡掉了朱立伦，然后呢又搞了一个郭台铭进来，意图想要卡掉韩国瑜，但是最后韩国瑜赢了、哦、就是初选赢了、嗯、那现在的朱立伦呢放出郭台铭要回国民党，其实是要卡掉侯友宜，因为郭台铭如果回国民党，那势必国民党要有初选，朱立伦一定会跟侯友宜讲，没有，我没有不提名你哦，但是因为郭董实力也很强，那我们来初选一下，那初选侯友宜就陷入那个永无止境的轮回，那我到底要不要去登记，我要不要 yes I do、哦、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其实会让侯友宜在这个年会很难过，我觉得侯友宜这个年一定会在想说，那我该怎么办、哦、好，那如果最后真的郭台铭真的回来了，那朱立伦真的如外面讲说郭朱佩因为打的如意算盘是郭台铭做四年因为郭台铭七十几岁了嘛，做四年、哦、四年后换朱立伦接班。嗯，我跟你讲啊，拜登当选总统的78岁，他现在有没有承诺他明年不连任？ 没有。 没有耶，让撸走撸笑人进行撸后呢。我跟你讲，权力就是男人最好的回春剂，对不对？你郭台铭当了总统当到第四年，他觉得诶、欸、我这四年我觉得我身体越来越好诶，我再做四年吧，小朱你再等等。那你到时候你能怎么样？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就说这种承诺只做四年，特别是总统这个位置、哦、大概全台湾没有人会蠢到说去相信，所以朱立伦要不要选择相信，这是他的判断，可是他有相当程度的风险。好，那我退而求其次，朱立伦来当行政院长，但是别忘了行政院长是随时可以被换掉的， 对， 随时可以被总统换掉，我不管你有没有总辞，只要总统把他就哎、欸，那个小朱你来一下、哦、我跟你讲那个院长、哦、就到今天了、哦、那个下一个进来嗯，就结束了， 对， 你就结束了、欸、所以对朱立伦来讲，让郭台铭回来，对朱立伦来讲，他的盘算我觉得并不是一个 好， 对，不是一个好的盘算。好，这是朱立伦已经放弃选总统的情况哦，让郭台铭回来，就是我把位置让给你，可是如果朱立伦还要选总统呢，这个就有趣了。哦、我个人非常喜欢少林足球的一句台词，球场是我的，裁判是我的，连观众都是我的，你要跟我比什么？啊，朱立伦可以跟侯友宜呛这句话啊，对不对？都我的啊，你要跟我比什么？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其实一样，就是每一届的总统初选办法都未必会跟前一届一样，他每一次都会依照政治局势去定一个新的初选办法。好，那这个初选办法当你组织部定出来之后，组发会定出来之后，要不要给党主席看一下？党主席看了一定觉得满意，这个办法才会送到中常会讨论嘛、嗯、 对、 通过。嗯，那好，党主席看的时候、嗯、你觉得他会不会有一点点的私心，说诶、欸、这个办法好像 有、啊、 这个办法好像对我比较有利， 怪怪的、欸 嗯、这个办法好像对侯友宜不利，来花掉回去从你。所以这里面真的有太多的变数，可是我觉得其实、哦、我觉得对侯友宜来讲、哦、最好的方法真的要像个男子汉，你如果真的想选总统、嗯、你过完年你就跳出来宣布我要选总统，就这么简单，我就是要选总统， 这样有比较好吗？ 啊，总比在那边被人家任人宰割好吧？侯友宜现在是砧板上的肉哎、欸，一宰朱立伦安他留呢、欸？哎、欸，朱立伦如果跟你玩到今年的七月，你觉得侯友宜这半年日子怎么过啊？ 应该是说侯友宜新花新芽，反而是朱立伦难做。 对啊，嗯，因为侯友宜如果喊出来说我要选总统，好，我知道新北市民一定会反弹，民进党一定会群起而攻之啊，绕跑绕跑。但是至少你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个问题。嗯，可是你如果等到七八月或者五六月，好，算早一点，五六月的时候你才出来代表国民党选总统，你还是得要面对绕跑的问题。嗯，但是你当时就到时候你只有半年的时间处理这个问题。好，所以这中间的时间间隔就差了可能将近半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对侯友宜来讲，他应该像个男子汉，就是像条汉子，就是我要选总统。但是我跟你打赌，侯友宜个性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 好好做代 志，对，他一旦当出头鸟之后，他可能会先被猎枪打下来。嗯，所以对侯友宜来讲，他现在完全处于被动。记不记得在126选后，侯友宜的幕僚曾经有一度想要主动，当时我们每天看到很多消息，哦，侯友宜民调很高了，又去跟郭台铭见面怎么样？但是那一波操作 就政治的操作来讲，我认为是失败的。因为他完全失败，完全没有卷起那种非侯不可的那种，至少在蓝军的里面， 而且刚好又有王宏威绕跑的社会氛围。 对，因为没有卷起整个非侯不可的那种氛围，所以侯友宜那一波操作失败之后，你再想用重新一样的方法再操作一次，那是不可能，因为大家看得懂。那你现在你就完全，侯友宜现在是完全居于被动，现在反而是朱立伦老型仔仔。朱立伦我觉得他现在是踩脱自觉了。我拖得越晚决定， 我就跟你领敌呀。 我拖得越晚决定，对我朱立伦越有利，因为主场是我的。别忘了，裁判、球员、球场都是我的，你要怎么跟我比？所以我觉得对侯友宜来讲，那郭台铭哦，郭董我到现在我的判断了哈，我认为他还没有决定要选或不选，我认为他有做准备要选，但是还没有决定，还没有决定。那他的考虑，我觉得他只有考虑一个原因，就是刚刚袁志讲的，会不会赢？因为你知道生意人的决策其实有时候很线性，这拖你叫我投资10亿哦，可以啊，会不会赚钱？会赚，好投资。不会赚钱哦，啊，对不起哦，就算做公益，我也要再考虑一下啊。要么生意人要的，要么是钱，要么是名嘛。那你选总统有名，郭台铭已经够有名了，对不对？他不需要名嘛。那他就是要确定我赢的几率要超过 50%， 我才会投入这场总统选举。所以郭台铭还在看局势，而且这里面郭台铭应该是会可以比较晚决定啦，因为他现在有点点代价而沽的感觉。就因为好像 你是坑了 AK 给的人哦。 他算是潜力股啦。那个朱立伦呢， 重点是大家都需要他啦。 对， 就连柯文哲都想要 他。柯文哲也想扒他，然后呢国民党也想利用他齁。侯友宜也对郭台铭也曾经流过口水嘛。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最急的人应该是侯友宜。因为他急着想要赶快有一个定案，就是我要选或不选，就应该是想说他很想选，但是说能不能让我选，他要赶快有个确定。那最不急的人其实是朱立伦跟郭台铭这两个人。 来瑞德哥， 刚刚大家的很多的这个等于说判断啊，个人认为啊，侯友宜之所以民调会缓步的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的态度扭扭捏捏，爱加给谁的。如果你完全都没有心意，完全都没有动心，那么你后来做代级，然后现在是这个新北市长啊，那么你就不会讲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话，然后还会这个放出空气来说，风声出来说你要去访问这个新加坡啦等等啦，我还有包括连你找来的一堆幕僚打个龙仔一样啊，包括这个等于说比较老一辈的这个国安啊两岸问题专家，还甚至于是一些这个外交的专员等等啦，那么一出手马上就出问题，不要当台湾不当强国的棋子，结果强国请问是哪个国家的代号、不是中国吗？你应该说不要当超级强国的这个等于说棋子嘛等等嘛，他试图跟你说办案的话破案的话抓破大案抓要犯是那么侯友宜的专长啊，一起行书对嘛，但是他只有八个字是侯友宜最不擅长最欠缺的，两岸外交国防军事，就是这样子。那偏偏这八个字呢，都是当三军统帅总统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嘛。那么所以呢，侯友宜现在我赞成，侯友宜现在其实是最急，但是又迫于无奈又不能马上宣布。他的个性，我认识他30几年了，他绝对不会，我马上就宣布，他如果要马上就宣布，他的机会多得很。我跟你讲，可是他就是拉不下脸来马上就宣布。所以呢，那目前看起来啊，郭台铭心真的动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动的话呢，不会有一大堆的这个找来一堆名嘴主持人啊，找了很多人啊，找那么多人干什么？如果你只是要这个相助侯友宜的话，你只要协助侯友宜，那你不需要主动去做这些动作嘛。显然心动，但是心动距离重返国民党，然后呢正式要投入选战还有一段距离。我觉得过完年后侯友宜的那个郭台铭的这个态势会比较明显。不过郭朱佩啊，郭朱佩为什么会这个等于说拿起来讨论呢？这就是朱立伦的悲哀。为什么？我跟你讲，朱立伦什么都可以接受，朱立伦绝对不会接受侯朱佩。朱立伦的个性，他的个性对不对齁，政治精算师，还有他的个性，所以虽然侯友宜在警戒的这个提拔的贵人就是民进党的总统啊，那个陈水扁啊，他也是319枪击案的召集人啊，但问题是在政治界真正拉拔他的贵人，你要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拉拔他，侯友宜在当陈水扁的最年轻警政署长的时候，请问是谁把他拉下来的？就是马英九当总统第一件事把他拉下来，那个位置就给了王卓君，然后就把侯友宜一脚踹到同样三线四星但是只能管学生的这个警大校长， 就变成这样嘛，还几度不保。后来伸出援手的是谁？是朱立伦。没有朱立伦，我讲坦白，没有侯友宜嘛。那朱立伦的个性不可能，他在第二任的时候，本来朱立伦不是遇到了淡水阿嬷，然后再加上喝杯咖啡了以后，就决定去选总统了嘛。那时候事实上朱立伦呢，就根本把整个新北市就交给侯友宜去处理了嘛，也被做总统了嘛。所以呢，他如何去屈就在他本来的属下的下面，去当一个区区的一个没有声音的副总统，不可能了。 发动亲乌战争打了将近。 Ronaldo scored again. Would you believe it? 只有就对那个等于说台湾的政治界这个尝试不够那么实际的这个尝试呢不够圆融的人啊，才会讲说那个朱立伦可以当行政院长，疯了，今天叫你当行政院长，下个月叫你下台，所以不可能嘛。那朱立伦现在代价而沽，很简单哦，你们都做我的民调，你看这些民调都做朱立伦低，对不对？那我就拖着嘛。我告诉各位哦，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选举不是规定吗？如果有人要挑战的话，先协调，不成才这个初选嘛。我问你，现在不是刚刚一山兄讲的嘛？国民党现在要选总统的两桌麻将了、欸，两桌麻将了。哎、欸，王宏威他们说啊，希望能够征召了，不要。那我请问一下，王宏威，你在朱立伦的心目中算哪根葱啊？你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啊？那我如果去征召，或者是用民调直接去征召这个侯友宜，兵压黑的张亚中，兵压黑的沈美良，对不？到赵少康，大家都有意见，那我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干脆就拖着，反正我就慢慢拖，慢慢走。郭台铭会怎么做，我不知道，但他会慢慢拖。还有，那么至于柯文哲，我还是认为柯文哲一向的这个态度呢，都在玩弄着媒体，玩弄了塑造他自己本身的卷起他自己本身的千堆雪的网络声量，就是这样子。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是，明明是猪八戒误以为自己是孙悟空。我没有说谁啊，大家笑成这样，他明明就是个猪八戒，然后误以为自己是孙悟空嘛，以为自己可以哇那个金箍棒拿起来就可以怎么样，没有了啦。我告诉你啦，怎么会有蓝白合？坐在我对面的颜值第一个不同意嘛，对不对？跳出来马上就 K 了嘛，对不对？搞不好就丢鸡蛋了嘛，怎么可能嘛？那绿白合，那这是天大的笑话！你是动作人是潘啊你，我讲坦白，你是动作人叫你关一摆，搞你关一摆干净就算了，对不吼？沾泥三门海水套炸灰熊拍水，这款人，咱台湾人绝对不要跟这种人做朋友。 好，我们讲柯文哲哈，柯文哲他在想什么哈？我们要看他的布局。布局才会决定命运嘛。那易善哥齁，这个布局会不会给你清稿啊齁，有两块齁，一块是说柯文哲亲信们啊齁，我不知道他的亲信到底有多少齁，拉进去竞选办公室算不算都是亲信。说呢他们党内为了要争夺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安全名单内一席立委已经漫天喊价齁，这个是传出来的消息。那另外一块的内容是讲说啊，你有什么选总统的人，你或者是说你那个立委啊，你也不能这样操盘啊，因为选总统要有这个国际外交的格局嘛。那他找的是有外交格局的，没有错，是前外交官周台竹来当民众党的秘书长啊。问题是秘书长不是来帮你上课的，秘书长是要操盘的嘛，是要比方说包括席次等等的。所以呢，民众党有一个党代表齁，不透露他是谁，匿名检举啊。他就说柯文哲明明知道齁，我们九合一为什么选输，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开疆扩土，那你居然还找一个不懂得组织工作的人来主持大局来当秘书长啊，不是恰贵田有多吗？ 对，我被讲的是讲柯文哲就奇怪啊。我先讲钱这件事啊，就是说有人说那个不分区立委的 漫天喊价。 漫天喊价。因为不要小看啊，一个中央委员就要100万。好，还有中评委的主席要募50万，苏辉共诶嘛，最近好像有降价了。好，因为 打折啦，打折。 我各位看，给你柯文哲，你看你已经做起地，我跟你见面也就算了哈，可以有事情拜托你，现在又不是市长，我还帮你辅选，我干嘛要给你那么多钱？我跟你见面干嘛？所以降价了。好的，中央委员跟中评委都有价嘛，何况立法委员。啊，何况立法员工啊，你为除了说那募款责任额要捐给中央党部之外，你要当这一席的立委啊，你总是爱管哦，柯文哲去选总统嘛哈，那、是偌济的开始划给，所以很多人其实有些人是愿意出这样的政治现金，我们不要讲说募款嘛哈，因为选总统政治现金去当这个不分区立委，还有的抢，因为不分区立委民众党是有大概 我们讲白一点，就是4到8席的空间啊，大概10到 28,、嗯、这个区间啊，如果柯文哲选总统的状况下，但是如果柯文哲不选总统，我觉得会掉到18以下。嗯，因为以这一次他们议员选举，柯文哲是市长还是现任市长，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职位，他没有选市长的情况下，他的声量被压低的很低的时候，他的议员只得到了 6%, 4到 6% 的得票率。所以民众党如果在柯文哲不选总统的情况下，他会压到 10%, 那就剩下4席。那如果柯文哲选总统选得好的情况下，才有超过 15%, 不然就是6到，所以我才说大概4到8席的这个空间。啊，这些空间就是柯文哲可以拿去作为他的选举募款的工具啦。我们不要讲到公，所以我看未来这排起来哈，应该都还蛮有趣的。你可能不知道他有是谁，但是你可以知道他有多有钱， 就是非富即贵啦， 对不 对？ 即贵，其实已经现在为什么蔡壁如也有人说蔡壁如下来其实背后是星光嘛？好，那星光小公主当然也可以帮柯文哲募很多的款嘛。好，我们不是我说正常的政治宣传呢，我们都在影射什么事情？嗯、这样的情况下让柯文哲对于不分区立委也好，对于中央委员也好，对中评委也好，都非常的工具化。这种工具化就是说，您都无功能啦，就是我也无款机器啊，你啊，啊那无功能，像譬如说周台族的功能是什么？周台族的功能就是他要去美国，他要去处理他的外交议题， 帮他安排，嗯， 所以他周台族，所以他就给他一个位置。啊，奇怪，如果你给他一个位置也就算了，你就给他什么智库啊？他就很奇怪，要给他一个秘书长位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周台族美国也不熟啊。 对他其实 他是荷兰的。 周台族是一个，我说的就是所谓的外交官。这政府部门的外交官，他处理的是政府外交，那政府外交跟政党外交是很不一样的。政党外交是要靠很多议员啊、立委去帮忙出来的东西，因为政府外交就是对等。我是市政府，我就有一个市政府的单位啊，州的单位来，这个对等的一个外交。那政党外交就是要靠关系的。但民众党并没有过去并没有处理政党外交的时候，所以这次可以去检视了，他到底去美国可以看到什么成绩，就看到周台族的实力嘛。如果以政府外交可以见到的成绩，政党外交大概只能降两级啦。所以我相信他见到的成绩不会太高。他去美国也不是重点，他去美国只是做交代的。他重点是习近平那句话。两岸一家亲的这个门票啊，这个门票两岸一家亲是第一个先喊，岛内第一个先喊是柯文哲，他所以 你俩用岛内啦， 用岛内 习近平来说， 对国习近平的口语来，岛内第一个跟进的就是柯文哲，我怎么可以忘记柯文哲呢？这么对我这么好，所以习近平今年在年初元旦的时候又讲了两岸一家亲，他其实释放了一个密码，说柯文哲来吧。但是柯文哲知道说，如果我直接去中国，我没有先去美国，嗯，那岛内一定说我亲中啊。 哎，刚我们要逼一下， 桂林回桂林也换机啊， 对 ，NCC 不桂林 那个就我亲中，所以他一定要透过去拜访美国的行程放在第一个，然后之后。可能就会去采取所谓的去中国参访的过程。那中国参访，我相信他见的成绩就非常的两岸一家亲了啦，因为习近平已经释放这个风向了嘛。那所谓的蔡壁如说的所谓的所谓的我也可以跟绿有绿，我觉得他的盘算就是我在蓝营的内部在跟这些人喊话说，如果你们不要我，如果我没有给我位置，我是可以跟国民进党合作， 情勒啦，情绪勒索。 就是说，我已经招一把狼票啊，所以你跟他叫啊。我觉得蔡壁如是帮柯文哲在喊他在蓝营的政治价码，但是蔡壁如要先想好自己的位置啦，因为我据我所知，他在。今年还通过电话的时候，还是希望他去高雄，也就是说没有办法 去当仙人掌、啊， 对，去当仙人掌，所以他还是还蛮，还是觉得说他应该去回来操作操盘柯文哲的选举嘛，因为他的遗愿就是帮柯文哲选上 总统， 遗愿人生遗愿，人生的愿望就是 余生的那个、啊， 我希望他活很久啊，就是说希望可以柯文哲可以选更多次一点哈，可以继续的选总统，所以他一直来讲说。说真的，周台族还不如蔡壁如啦，因为毕竟民众党成立都是蔡壁如一手造成的，一手的操作出来的。那包含过去只要有选战，柯文哲抢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蔡壁如。所以当柯文哲的你的旁边的人都想要去当不分区立委的时候，你还不如找蔡壁如来帮你操作你总统的选举。 来，余霄老师， 我对所有专家学者都尊重啊，但政治不是这样玩的。周台族最多可以做什么？民众党的国际部主任，我觉得这样就恰如其分了嘛。你要周台族跨越那个门槛 去呢搞浮选组织的事情，这简直啊是天方夜谭。谢立功啊，基本上就同样的状况嘛。但是各位要了解哦，柯文哲哦，都按那个帝王的想法，叫重建诸侯少其力。他找谢立功哦，也是啊，避免呢党内有些人士做大啊。所以呢，那是帝王之术，互相牵制。谢立功呢，最多可以做什么？做不分区或当啊民众党的顾问，了不起啊组织部主任而已，结果一样啊当秘书长。上次呢民众党的党工那位朱先生直接吐说，民众党的人看到谢立功啊接秘书长之后觉得是一场灾难。这次呢不具名的人投书又看到了周台竹，又是未来民众党的灾难，这第一个。第二，不分区是什么概念？不分区就是政党的理想理念价值跟形象嘛。所以说除非民众党是内卷化，什么内卷化？你诱人为亲啊，都是柯文哲喜欢的人，你怎么办法透过不分区去拓展更多人来支持这个党呢？所以你可以发现不分区完完全全是诱人为亲下的产物。诶，国民党是怎样我不知道啊，民众党的不分区是分好多组的，这个焕哥最清楚嘛，有什么社会公益组的、社运组的、医疗组的、政治组的等等，为什么？就是要帮自己的选票啊开疆拓土嘛。啊，民众党通通都是啊唯柯文哲啊唯命是从的人哦，或是啊柯文哲自己偏到人来当不分区，请问久了之后还有人会支持民众党吗？最后一点是什么？民众党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所有人只想坐享其成，都不想去啊区域哦拼啊区域立委。诶啊区域立委是一对一啊，你一定要想办法碾压对手嘛。啊，当大家都只想要捡现成的变不分区的，那请问民众党还有什么扩张性啊？ 桃园市长张善政他在选前不是有一个涉嫌他是农委会的委托案子，可是呢是有抄袭侵权的这个问题。那到选后终于有一个结果出炉了，所以农委会说他们要去要求该赔偿的部分要去要求赔偿。那我们先看这个部分。两相比对之后，你就发现说那一个整个委托案三年的期间5736万的研究案，21篇子报告当中呢有6篇抄袭，5篇呢是重复 40% 以上，其中一篇重复超过 27%。 那焕哥是这样张善政当然会被追着问这个问题嘛，啊他怎么回答没时间理会这种无聊的事。好，然后他说啊，本来我们当初的用意就是要找国外一些先进的资料给国内做参考啊，当然要引用国外的资料啊，不然你要怎么样？不然你要怎么样？来，你听完之后感受如何？ 阿伯你是别安诺，这样讲大家就懂了吧？阿伯你是别安诺，这句话用我们台语来讲的一根底下呛赌啊，我觉得张善政的态度极为糟糕啊，这件事情。其实就事论事来讲，他不影响张善政的当选资格， 对， 也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被罢免，所以跟他的政治前途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时候其实是，而且选举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张善政展现他那一种高度跟气度的最佳时候。张善政如果昨天不是这样回答，或者是今再补上一句阿伯你是别安诺，当然他不会讲台语了。他如果是这样回答说啊，对不起，我那时候是计划主持人但是这几篇子报告我真的疏忽了， 督导不周， 对，我真的督导不周，我要向宏基道歉，也要向农委会道歉，也要向所有的全国的朋友道歉，我觉得这样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接下来就是农委会跟宏基的事情了。可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而且他的新闻处长包含国民党的市议员就开始把他往政治方向操作，说啊，选举都结束了干嘛搞这个那请问啊，选举都结束了，那你们还难道那你干嘛去查这个新竹棒球场？那桃园为什么要去查郑文灿所谓的五大工程？那谢国梁为什么要去查林佑昌任内工程？啊，不是选举都结束了吗？我觉得国民党这两天在流传一个逻辑就很奇怪，就是说啊，都选赢了，桃园市民都50几万票认同了，你们还吵这个干什么？很抱歉我一直强调一个概念。选赢不代表你做事都对，选输也不代表你做事都错。是非正义，台湾是个法治国家，我们还是有法律做依据。农委会用这么严谨的方法去比对出来，然后呢他最后要依照这个比例把这个5736万的金补助款一部分要拿回来，那多少钱还不知道，还要精算。我可以确定陈吉仲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因为不管内阁改不改组，陈吉仲应该都要回学校教书了，所以他本来就不会续任主委，他本来就不会续，所以他没有任何政治， 没有什么，他们因为操作成什么保官位啊， 没有 他们要讨好郑文灿啊，搞不好郑文灿未来有什么人事权、啊？ 陈吉仲没什么官位好保啊，他就是，而且我觉得他是负责任，因为他不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任主委嘛，所以在他卸任前，他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嘛。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呢，会有两种发展，第一种发展就是。宏基算了认了、哦、该还你多少钱我还你，我也不跟你打官司了。第二种发展就是宏基他觉得说诶我没有错、哦、所以我要跟你诉讼，那诉讼一拖可能拖，因为这是民事诉讼，这是合约问题嘛。其实宏基是可以依这个农委会的这个行政裁决、哦、去跟张善政要求赔偿的，因为张善政损害了宏基这家公司的名誉，你害宏基公司的商誉受损。但是我跟大家打赌齁，过年小赌一下无所谓。我跟大家打赌宏基不会这么干。他干嘛得罪一个市长，以后我宏基在桃园还要不要混，宏基在桃园好像有厂区嘛，在龙潭的样子，以后我在桃园还要不要混。所以这件事情对宏基来讲，他跟张善政的部分他就是算了。但是我真的呼吁张善政齁，你已经当选了。这个时候是该拿出高度跟气度的时候。 你想太多了，因为你讲高度跟气度，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上一轮聊他是聊什么？聊 抿 一下， 抿两口， 对， 抿两口。 那他在抿一口、抿两口的时候，他还说啊，实际上那个红酒都没有下肚。嗯啊，我们在讲说他可能有酒驾那个问题。 对 啊，他也是用凹的啊、嗯，用混过去的啊，你还要讲什么气度跟高度？ 这就是张善政人格特质，就傲慢嘛。嗯，就傲慢嘛，骄傲嘛。啊，用台语讲嚣掰嘛，啊，但是台湾有一句话叫嚣掰，无就撇个故嘛，啊，看你嚣掰到当时嘛，没有关系啊，你可以继续这种态度，因为人不可能不犯错，每个人都会犯错。张善政，你在短短的就任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连犯两个错误了，啊，一个是停水的问题，一个是你对于你的研究报告抄袭你的回应，没关系，我们就等你继续犯错。因为我觉得台湾大多数的选民还是没办法接受这种态度了。就这件事情，也许很多选民觉得说啊无所谓，反正选举结束。可是你用这种态度的时候，选民反而会讲说，哎，啊你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用凹的？因为农委会已经比对出来了，他是用很科学的方法比对出来的，比例都告诉你了。然后张善政那个解释理由更有趣，当时的研究案就是要收集国外的资料啊，不抄，不然你要教我怎么办？哎，收集国外的资料是叫你抄吗？ 你总要融会贯通吧？ 不是吧？ 然后套用到台湾什么比较适合吗？ 今天许贵啊，如果说哎，方哥你去帮我收集一下国外政论节目资料，然后我就去把国外的报道然后贴一贴就给贵雅了吗？你一定是自己先看完融会贯通之后自己分析自己去写，写完之后你写的过程可能会有某些需要引述，那引述有引述的规定嘛，结果你竟然去干这种事，来这么傲慢的回答，我觉得张善政你的开始并不太好、哦。 好，来，瑞德哥，好，请教一个问题，是有关于，因为我们最近齁、哦、感觉上在就是国防外交上面齁嗲嗲五郎的攻击的部分，就是以美论啊。嗯。好，那以美论的部分呢，有一个是台大历史系特聘教授齁、哦、非常知名的一个历史学家叫陈若水。他的若齁、哦、是这样，陈若水。可是有人说哇他的评论很强啊，一点都不弱齁、哦。主要是什么内容呢？因为齁、哦他说现在有一个说法一直在讲齁，就好比是侯友宜在讲的那个论调，美国把台湾当棋子，以台湾为战场，跟美国合作会导致台湾流血牺牲。他认为这个真是一个非常离奇的说法齁，所有关于台海可能会发生战争的讨论，所有军事推演规划归因只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是中国侵略台湾。可是呢有一些人齁、哦、他们却要推到变成说啊美国怎么样啊齁，一切都是美国的陷阱啊齁，美国要陷害我们，美国要弄我们，让台湾变成一个地雷岛，你会怎么样来看？ 告诉各位，那么如果美国宣布不再军售台湾，美国宣布不会协助台湾，万一中共打台湾的时候美国放弃，然后呢美国呢第一岛链呢啊空出台湾这个地方啊，从一个缺口没有关系，美国全部都做放弃台湾的话，你知道中国会什么做什么样的一个打算？马上打过来。我很简单嘛，七十几年来台湾就是因为跟美国一起合作嘛。那么很遗憾的是中国国民党的金门立委陈玉珍还讲那样的话，为什么呢？你不要忘记一件事，金门事实上是从1949年以国民党的军队政府撤退到台湾以来以后呢，替台湾挨最多炮弹的地方，46万发、哎、除了阿兵哥之外死亡最多的人就是金门的老百姓。你也不要忘记 金门之所以823炮战能够因为这样停止的那个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啊，我们的军民有多厉害啊，20万大军在那边抵抗，不是。 人骑着机车却没戴安全帽，甚至越骑越快， 白天也别有一番风味。 是美国的轰雷行动，从琉球，然后把这个相关的8寸榴弹炮，12架的8寸榴弹炮送到了那个金门，是因为这样的，所以后来才有2自动巨炮，那么也来到了金门，来捍卫住金门的安全嘛？请问没有美国？还有金门吗？ 我们看哈，石柏明夫先生他有出一本书，他写了一些他在台湾的观察。那他说，台湾如果是羊，中国是狼，美国是猎人。那台湾的角色当然哈，我们是要向猎人来求救，让猎人来做帮忙。也就是说呢，如果羊愿意相信说啊，狼根本就不会吃我啦哈，阿里塔卡是不是有问题？这是非常不智的哈。那其实现在以某一些哈比较亲中分子在散播以美论哈，那给熊跨没爱哈，像瑞德刚刚讲的流氓的那个部分，一个动不动哈就是要打你骂你的人，然后你却一直要黏过去，那一个呢对你很好的朋友哈，你就说哦你不当过来哈，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想法，这就是怪怪的嘛哈。过年不要再讲一些其他哈，赶快听爱伟啊，过年讲好话。那明天呢就是除夕了哈，再次祝大家兔年行大运，那也要请您持续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大年初二就可以再见面了，晚安。